示意递给他一杯温水。 好点没有？ 十一，咱俩能别搞得跟屋里那些人一样行吗？有话直说。 客套话他们之间还是省了吧。他刚才说了那么一堆早就反胃了，这一晚上本来就够折腾的，他实在是没有心情应付十一的这套官腔。被英明呛了一句，十一也没有反驳回去，只是看着他，眼底的感情很复杂。 名字 突然改了称呼，石毅在英明有点诧异地抬起头时笑了一下。 我想你了。 有那么一瞬间，英明很想把手上的杯子摔到石毅脸上去，不过现在时间地点都不对，英明只能是敛下视线，转身带着点狼狈的要离开。十一一把拉住他。 名字。 别他妈这么叫我。 因为头重脚轻的感觉越发厉害，英明即便是这样的话说出来都没什么底气。他现在人极不舒服，看见十一就觉得更不舒服，浑身哪儿都不对劲的别扭让他很想抓着一个人狠狠揍一顿，偏偏还没力气。楼道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隐隐能听到有包间里面传出来醉酒胡闹的嚷嚷。英明实在不想站在这儿一会儿被斩览，心头的烦躁涌上来，他拨开石毅的手。 有话换地方说。 但是这次抓着他胳膊的男人没让他如愿。石毅掰中英明，把他压在墙上，靠自己和墙的力量撑住英明明显站不稳的身体，不管是不是随时会有人出来，直接把头靠在英明的肩膀上，声音飘忽的像是呢喃的轻哼。 英明，我想你。 英明头痛欲裂，脑子里就跟有飞机轰炸一样的感觉，所过之处没有完好之地。他抓住石毅的领口往下扯，只想把这人从自己身上扔出去。酒精麻痹过的意识有些不受控制，平时绝对不会说出口的愤怒喷薄而出。 滚！你他妈的不是连电话都不接吗？ 这段时间，英明反反复复地在想他跟石毅之间的事。从两个人相识到现在，原本觉得很多事已经记不太清楚了，却发觉画面意外的清晰。想到最初互相的保持距离，想到两个人拉力赛的那几天几夜，想到后来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，再到最后石毅跟他提分手，所有的事情想一遍就跟看了一场电影一样。本来觉得散场人也该离席了，可是他却被困在这个地方动弹不得，变得像个笑话。 我操，十一。 咬着这个名字像是要把这两个字给咬碎了，英明发狠地扯着石毅的衣领，想将现在身体上所有的不适都转移到对方身上。原本有很多话想说，英明本来打算在他再碰见石毅的时候把这个人骂完了揍，揍完了再揍，直到他揍得爽了再一脚给踹出去。结果现在见到了他如此狼狈不说，对方还靠在他身上装委屈，心里的怒火越烧越厉害。英明因为情绪太激动反而觉得酒稍微醒了一点，他抓住石毅的头发，也不管力气用得大不大，挥手就是一拳。石毅没躲，英明能感觉到自己打上对方时那股有点微妙的钝痛。石毅往后撤了两步才站住，然后扶了下眼镜，看着勉强靠在墙边的英明，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角刺痛的地方。 英明，你这是心疼我呢？ 这句话像是炸弹，把英明所有残存的理智都炸没了。他把石毅扯进身后的洗手间，一脚踹上门，疯了一样的勒住对方的脖子。男人的暴力因此被唤醒的时候是有点疯狂的。石毅因为窒息而涨红了一张脸，英明整个人眼底的神志都不是很清醒，脑子里残存的意识只有发泄自己的怒火而已。时间在这种时候过得特别慢，石毅能感觉到自己可以呼吸的空气越来越少，因为压迫的原因，连视线都逐渐的开始模糊。血红色的视线中，恍惚的英明竟然有一种很妖异的性感。他费力的抬头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，紧紧盯着英明的眼神里有一抹自己都不知道的情绪。英明眼看着石毅被勒到轻轻抱出，还硬挤出一个笑容，然后突然如梦初醒地松开对方。两个人相对地拉开距离，各自狼狈地喘着气。英明显然被自己失控到这样的程度给惊到了，整个人有些发怔。反而石毅缓过劲之后，竟然还笑了笑，过来扶了他一把。 你要是刚才把我掐死了，咱俩就圆满了。 这下彻底折腾的没力气的男人只是抬头瞪了他一眼，什么都没说。石毅刚才绝对是故意的，他激怒英明的行为有一半是自我虐待，有一半是为了让英明把这些天一直憋在心口的那口气发出来。一直以来他们两个人之间多数时候都是英明在引导石毅，或许是因为两人心理年龄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，很多时候石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症结在什么地方，英明却可以一眼就看穿他。但是也源于这种不对等的关系，所以不知不觉之中，英明成了承受的最多的那个。不仅仅是自己的问题，还要承受稳定石毅的压力。这道理也是石毅最近才想通的。虽然两个人没见面，但是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都是那天他提分手时英明的表情，所有的细节都跟烙印在他脑海里一样，不受控制的反复回想。他失去了父亲，所以极力的想要用其他的办法来补偿因为他的忽视所造成的遗憾。他差点失去英明，这份后怕让他一夜之间想了很多很多。那天他母亲隐含在口中没有说出来的话，他知道是什么，可是换了从前或者其他人，在这样的时候也许只能别无选择地去结束一段关系，来维持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平衡。可是终究他没让他母亲说出口。对待父母，他的愧疚永远不可能被抹平了，那是已经造就的事实，哪怕他再懊悔再悲痛，也只能背负着这种负罪感过一辈子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再也不让他的亲人，无论是已经过世的父亲，还是他的母亲，还有亲戚，再为他去担心或者承受更多的压力。他20多年的人生走过来，自以为清醒，其实浑浑噩噩，直到面对着他爸爸的身故，才让他真正明白自己该怎么继续往下走。揽过英明压在自己肩膀上，石毅闭上眼睛长出一口气。 虽然有点晚，但是我想通了。 他语气有点哽咽，不顾英明的挣扎，也没让对方抬头。 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忘了吧？英明，对不起。 彼此的喘息都喷在对方的脸上，石毅脸上难掩懊悔。两个人的约定是他先违诺了，当初说的时候信誓旦旦，最终依然没能坚持到底。抓着石毅扣着他头的手腕，几乎是把他所有残存的力气都集中在了两个人相连的这个地方。 沉默的空气中暗藏着浮动的怒火。他哼了一声，然后咬着牙挤出一句话： 少废话。 这笔账他早晚要跟石毅算。 ถ้าจะให้รู้พบกันได้ต้องกีดกันเราให้ไกล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แผ่นฟ้าแม้ไกลฉันยินดีจะฝ่าไป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ภูผาสูงฉันหลับตาฉันไม่หวั่นไหว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เวลาฉันยินดีรอแต่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ชะตาฉันคงต้องยอมพ่ายแพ้ใช่ไหมใช่ไหมจบสุดท้ายนิยายรักมักให้คนห่างไกลได้ย้อนกลับกลับมาเพื่อพบเจอบอกรักเธออีกครั้งแต่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ของฉันรักเราคงเป็นไปดังนั้นไม่ได้พยายามแค่ไหนไม่มีทางใดที่เราจะ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แผ่นฟ้าแม้ไกลฉันยินดีจะฝ่าไป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ภูผาสูงฉันหลับตาฉันไม่หวั่นไหว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เวลาฉันยินดีรอแต่กีดกันด้วยชะตาฉันคงต้องยอมพ่ายแพ้ใช่ไหมใช่ไหมyou